个什么 Burpr 的这个观点，因为有人提出来，这个人我不太愿意回应他。但是看到大家都在讨论，而且这里边有很多误区，我简单讲一下。Burpr 的这个科学这个哲学是这样的，他首先建立了一种标准，就是什么样的东西是科学，什么东西不是科学。那么什么是科学呢？科学，当然首先，科学是什么？是一系列的假设或者叫猜想。然后，这些猜想或者假设呢，它必须经得起检验。什么叫经得起检验？就是它必须，能够被检验。这个检验是什么检验呢？它不是证实，因为，在波普看来，像证实这样的东西太难了。就是说，你要完全证实一个理论，那就等于，承认它是绝对真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学数学得知道有两种方法，一，那么反驳是比较容易的，你可以找到一个相反的证据，因为它是一个全称判断的话，你找到一个随便找到一个，它让它不成立的证据，就等于否定了它。所以，波普认为，不是证实，而是证伪，就是一个科学结论必须经得起证伪，或者说，它才能暂时被认为是科学，如果它经不起证伪，那么它可能就暂时或者在一定范围内被否定，它就不再是科学，我们不再承认它。那么首先一个前提，它是科学的话，必须有可证伪性。可证伪性的意思说，从理论上，它是能够被证伪的，尽管现在还没有被证伪。比如说，那个人提的什么阿基米德的浮力理论，当然是可以证伪的，因为按照阿基米德的浮力理论，他会推出很多推论，这些推论如果不成立，那么他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假设或者一个学说，他这个理论上能够被证伪，那么他就可以成为一个科学的一个结论，一个猜想。所以波普有三本书，一个叫猜想与反驳，一个叫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个叫客观知识。这三本书的侧重点不同。比如说，他最后一本客观知识讲的，我们人类的客观知识其实是怎么来的呢？是有大量的猜想在竞争。这些猜想的竞争呢，就相当于一个像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有很多竞争性的假设，这些假设互相之间，他们是有分歧、有矛盾的。但是你要承认哪一个呢？那么其实就是可以用他的猜想与反驳的这样一种标准去选择，比如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在大尺度空间中，他们是矛盾的，他们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都会推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可检验的，也就是说，首先他们都是科学，我们都承认它是科学，不要认为被否定了的不是科学。比如说托勒密的地心说当然是科学，因为他说的科学并不是真理，知道这个意思吧？科学只是一种规范或者一种表述的一种方式，一种研究的方式。那么，我们还回到牛顿物理学和这个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那么按照牛顿物理学的推论的话，光线应该是直线运行的。那么按照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因为大尺度空间它是弯曲的嘛，所以光线应该是弯曲的。那么这样就可检验了，到底光线直的还是弯的，我们通过实验室可以测量的。那么英国科学家爱丁顿就在这个非洲一个岛上进行了测量，说这个光线有4微米的角度，这样那么就通过这样一个实验来否证了或者证伪了牛顿物理学在大尺度空间的科学性或者正确性。那么我们说就暂时的支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按照波普的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暂时把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当作相对真理，而牛顿的物理学在大尺度空间中就被证伪了，它就不再成立。但是我们能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不是科学吗？这个显然是违反常识的，它肯定是科学。这个，因为科学共同体一直在承认它，那么后来它被证伪以后，难道我们就不承认它科学了？那么如果是一旦被证伪不承认科学，那么我们就是一种虚无主义，就历史上 所以说呢，这都是对这个波普不了解，就是读的不深入。当然实证主义有他的看法，但是实证主义并没有说一个科学必须经过承认实证证实才称科学，这个说法完全也不懂实证主义。因为实证主义很重要的是维也纳学派，这里边有几个人，比如说卡尔纳普莱辛巴赫、亨普，他们的这些观点呢，其实是去要去研究归纳逻辑，要去研究证实逻辑，他们但是并不是说一定要被证实才认科学，因为他有一个证实理论叫概率逻辑，就是说我们可以我完全证实一个理论是很难的，但是我可以通过概率逻辑来对一个这个科学结论来增加它被证实的概率。当然也就是说都是一些这科学哲学家在探索科学哲学的过程中对科学的这个假设支撑或者说否证的一些尝试，不能拿它来绝对真理，也不能说逻辑实证主义就一定是对的，波普就是错的。波普是在逻辑实证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提升和完善，所以我们学术界至少在科学哲学界对波普的东西更认可一些。当然我不能说它就是真理，因为波普本身也反对这种观点。所以前面那个女士说过那个假设和科学不一回事，只能说那是个假设，不是科学。按照卡尔波普的说法，其实科学就是一系列的假设，科学就是一个科学的过程，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猜想与反驳的过程，这就是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发现的逻辑就是你提出假设，然后让科学共同体去用各种方法来证伪它。如果还没有被证伪，首先你的前提是你的这个结论理论上是可证伪的，如果理论上就不是可证伪的，你就不是科学，科学共同体不承认你。比如说你说上帝存在，我们知道上帝存在，我曾经在一个音频讲过，康德就指出上帝存在是不能证明的，同时你也不能证伪，因为这个东西它上帝存在它不能直接推出一个可证伪的结论来，所以它是一种这个就是科学共同体不承认的这样一种命就科学命题。当然我也原来说过对关于方舟子中医是不是科学并没有一个优先权，说这个东西科学的它就比别的东西高出一等。比如说我们好多哲学的结论，哲学的这个猜想或哲学的这个问题，它也是无法证伪的，只能说这个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个哲学问题，不能说它是个错的问题或者它就没有价值，不是这样的。但是科学共同体有它一个规范，就是你要提出的问题让科学共同体认可的话，你就必须是可证伪的，理论上完全不可证伪你就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不管是阿基米德的浮力说，托勒密的地心说，还是牛顿的力学，都是可证伪的，这个没有问题。包括现在还没有被证伪的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它也都是可证伪的，所以它是被科学共同体承认的一种假设。但是它的这个竞争过程中它会有，然后这个新的像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继续被大家承认，那么如果有一天出了新的证据来证伪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那么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被证伪的这个范围内，它又退出了科学家承认的范围，因为它也不是科学结论了。所以科学发现的逻辑就是一个猜想和反驳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一个科学知识或者客观知识进行竞争淘汰的这样过程，人类的客观知识就是这样发展这样完善的，这是整个卡尔波普一个思想体系。那么有些人其实我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回应，我觉得没有价值，因为他本身他没有真正的读书，没有真正的去研究这个东西，而是为表达而表达，为了彰显自己什么都懂。其实呢他说的很多话我根本就没有 反驳的，但是因为大家都在讨论，所以呢，这里边有其他的群友也有误解，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讲一下。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其实卡尔·波普的书我都是读过三遍以上的，这个因为我要写一个论文，当年在八九之前我要这个当时这个就是比较狂妄嘛，就是要回应李约瑟先生关于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问题。当时我是参加了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的第一期，就是梁漱溟先生、唐一介、岳岱云他们搞的这个。我呢想利用科学发现的逻辑或者科学方法论去证明在中国文化这样的环境下是无法产生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当然我这个论文也写得很长，但是后来也就因为也是，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真正把人家的书搞明白再来讨论，不要说就是一知半解就来大言不惭的说波普是错的，波普是荒谬的。对这些大师还是要存有一些敬畏之心，首先反思自己读懂人家了没有，读懂人家了没有，读懂了没有，对吧？不要这个太狂妄。当然谈概率的话，我是这个专业出身的，我的概率论学的还不错，但是跟概率逻辑啊它不是一个概念，就概率论的概率值跟概率逻辑它没有关系，就是概率逻辑只是属于一种我们一般的逻辑，就是像是或者否，对或者错，而概率逻辑它会说在多大程度上是支持这个结论的，比如说在零和一之间，那么有 0.5 的这个概率是支持逻辑的，就是我们说的半信半疑。如果是说很肯定它是错的，我们可以给它一个零的概率值；如果说很肯定这个结论是对的，我们给它一个一的概率值。这是那个卡尔纳普、亨普他们这些逻辑实证主义者后来对归纳逻辑的一种让步性的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当然没法完全百分百的支持一个结论，正式个结论，但是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大概率这是这个概率逻辑的意思跟什么理论值、什么计算值完全不相干，完全不是一个领域的东西完全你不懂就在胡扯。然后我前面提到了，我们在讲科学发现的逻辑的时候，我们讲科学哲学的时候，卡尔·波普不过是一个流派。那么当我写这个论文的时候，我不可能完全依据卡尔·波普的思想来就做出结论说科学技术不可能在中国产生。那么我可能还要参照比如说托马斯·库恩的这个理论。库恩他是科学革命理论，他是讲科学共同体的这种范式更迭，还有拉卡托斯的理论，就是科学方法纲。拉卡托斯的理论就是科学纲领方法论。那么我可能更多的是通过科学纲领方法论这个，因为科学纲领方法论他讲任何一个这个理论都是一个科学纲领，科学纲领有几个一个内核，就像地球一样，它类比。这个内核是它最核心的思想，比如说牛顿力学，那么三大定律就它的内核。那么它还有一个外保护层，外保护层就是它的整个推论体系比如说我们讲欧几里得集合体系的话，它的五大公设可能是它内核，那么它所有的推论就是它的保护层。最后还有一个应用层，应用层那么就是更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卡尔·波普认为可以证伪的那一部分，通过它的应用层进行否定，然后刺破它的保护层，最后否定了它的核心层。所有这些它是一个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或者科学这个共同体理论，我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就是不仅仅是读卡尔·波普，读逻辑实证主义者，读卡尔·波普，读库恩，读拉克托斯，甚至研究莫顿美国著名社会家莫顿他的科学社会学科学共同体的一些认知规范，就是认同模式等等，把这些东西呢研究透了以后，我再去分析中国存在不存在产生现代科学技术的条件。当然这个论文花了我两年的时间，整个从读研究班到结束我都在做这个论文。但这个论文后来我确实觉得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个东西 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做这个论文的过程中让我学了很多，比如说卡尔波普的书、库恩的书、拉克托斯的书，我肯定读三遍以上的，而且精读啊，注意是精读。所以现在一看到有人拿卡尔波普尔说啊，他这个不对啊，他也理解卡尔波普尔，所以我们还是要慎重一点，不要这个动不动就开，咋说哪个人的观点是错的，哪个科学家是胡说八道，包括现在好多人反白左，然后就说罗尔斯胡说八道，罗尔斯是，罗尔斯的书我也读三遍以上，说老实话，海耶克的书、以赛尔柏林的书，要踏踏实实的读点书，才是对这些大师的一种致敬，而不是开口就来说啊，这个是胡说，那个不对，你最后什么都落不下，也落不下，知道吧？对大师的致敬，对大师的敬畏，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应三奶的要求，我再讲一下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当然，这个话题太大，我只能是怎么说，管窥一窥吧，就是说，只能说一点这个对科学和科学的思维和科学精神的一些认识，但这个谁也不可能很全面的说，因为首先我们知道科学思维这个问题，要说的话，我们就要追溯科学的来源。就科学来源什么呢？刚才那个吴以立静语音谈了为什么中国科学技术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个问题。其实为什么后来我说我原的论文是没有太多意义呢？因为这个问题有点伪问题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近代自然科学或现代自然科学是来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的。那么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跟中国文化的很大的区别就是，首先它有一个这个很严格的逻辑体系的，就是我虽然都是对世界的本源提出了一些假设和猜想，比如说西方有泰勒斯的水是世界的始源，有赫拉克利特的火源说，有四因素说，有德摩克利斯特的原子说等等，但是后来成为自然哲学以后，它有一系列的逻辑建构，也就是说被称为自然哲学的东西一定是一个体系，这一点中国的文化是不具备的。中国给了一个这个也是所谓的元素嘛，金木水火土，对吧？然后又提出个五行学说，然后他就没有他这种也是自圆其说的一种，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逻辑，但是它没有深入下去，没有建立起体系来，它牵强折纸了。然后那么这种解释力的强大，其实是建立在一种没有逻辑的基础上，因为它是一种半联想、半象征、这个比喻等等，用这种手法，它不是科学的手法。所以首先第一个，科学必须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所以科学的思维一定是逻辑思维。注意，所以说近代自然科学或者现代自然科学一定是在自然哲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强的、更严格的，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之后，三段论出来之后，逻辑论证才有了这样一个严格的体系。首先，科学的思维方法一个是逻辑，第二个，古希腊的这个自然哲学之所以能发展成这个现代科学，它有一个分析的方法，所以分析中的问题分门别类，然后进行细化。这个中国古代不具备这样的思维方法，就中国古代没有分析方法。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建立一个体系要有演绎的方法，但是如果这个体系要细化下去，你必须有分析的方法。这一点呢，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之所以能够最后发展成化学中的，注意我这个不是很严格说最后到最后成为我们这个原子学说最后能够更深入的到近代的什么中微子、中离子、什么微观离子呀，包括量子力学等等，就是因为它有一种分解分析的方法，包括化学，我们知道分析化学呀，什么都是近代的产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也是科学的思维方法，一个是逻辑，一个是分析，除了演绎 推理还有翻译。三个很重要的其实就是实验主义，这是培根以后英国的经验主义对科学的推动。我们知道现代自然科学产生的标志有这么几个这个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的这样一些天文和力学的这样一个出现。第二个是这个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第三个就进化论等等这样一些重大的发现和标志。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所以科学的思维很重要的是一个实验实验方法是近代科学产生的很根本的一个方法，这个在中国也不具备这个东西。所以科学思维，我简单的，我不知道完不完整概括，一个是它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第二个呢，它必须具备分析方法就是这个分析方法介入了这个自然哲学，然后第三个就是实验这个实验的出现，实验方法说，特别是培根的实验科学实验的理论对这个自然科学的推动非常巨大。所以说，如果我们说科学思维方法的话，你必须具备严格的逻辑思维，你必须具备这个分析能力，你必须具备这个实验的这样一些手段。特别是近代的很多的科学发现，包括都是实验的结果。那么实验物理学什么实验化学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域。所以说，这是我认为的科学思维的一个主要的几个方法。我不知道全不全，大家可以总结。那么说到科学精神，其实就一点，必须有质疑和批判，也就卡尔波普讲的，对任何只有经得起检验的，我们才能承认这个质疑是没有前提的包括我也就昨天讲这个艾瑞克认为这个权威这个专家非专业人士不应该质疑，这也不对。但是质疑必须有科学精神，必须按科学方法来质疑。必须以这个逻辑来质疑，必须以这个依据证据来反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没有不能被质疑的东西。所以，科学精神其实就是批判精神，就是质疑精神，就是怀疑精神，就是怀疑一切。这是笛卡尔提出的，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思维。笛卡尔说，我对任何事情。我都可以怀疑，我唯一不能怀疑的就是我在思考，我在怀疑。他提出了"我思故我在"嘛，对吧？所以呢，这个科学精神其实就是质疑精神、怀疑精神。可能会我这样说可能会更简单一点。不想提出太多的什么科学精神。当然，科学精神你还可以找出很多其他的，但是我做最核心的，显然是批判精神和质疑精神。回应一下林泉散人有关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的界限问题，也就是卡尔波普的理论能不能平推到社会科学领域？这个呢，怎么看呢？因为现代的或当代的这个社会科学，它逐渐地引入了科学的元素和科学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叫经济学，经济学本来是一个社会科学嘛，但是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所以呢，现在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不懂数学，或者不是用这种数学的推理或模型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我们一般不会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说，像经济学这样的科学，已经很难说它是一个严格意义上以前我们理解的社会科学，它其实更多的是利用数学方法去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这样一种学科，当然我们说数学不是科学。首先我解释，把这个说清楚，数学不是，它本身是可以应用于任何领域的，它本身是不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指康德讲的现象界的这样一些解释，一些规律的研究，那么数学显然不是。按照康德理论，数学是一个内在的、内置的，是因为时空秩序中的时间秩序的和空间秩序的一个。就是代数是时间秩序，而集合是空间秩序的一个 外化或者模型化吧，我这不一定准确吧。所以数学它不是自然科学，不是科学。注意啊，我们讲科学一般就讲自然科学。那么社会科学利用这个概念，其实是在借自然科学这个概念，因为当牛顿力学发展起来以后，好多人觉得，哎，这才是真正的科学，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学问。所以像霍布斯这样的人，他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他也声称要利用牛力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普遍有一种把社会问题科学化的倾向，而且近代确实做的，比如说社会学大量的采用了调查或者说这个统计的方法，就概率统计的方法进行处理。包括哲学，注意包括哲学在很多领域它是利用了自然科学这个逻辑学或者利用了这个科学中的很多方法的。所以说社会科学化的趋势很明显。所以卡尔波普的理论在这一点上它可以类比或者应用到自然科学领社会科学领域，但是作为社会科学整体不能简单的跟自然科学进行这个划等号。